现在前面半个小时就可以 mute， 因为我就讲半个小时之后我们会开始讨论。我们一直在说啊，现在的我们啊，我们这些凡夫或者我们这些还没有修行、刚修行的人，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执着着这个虚妄相，凡是所有我们能够感觉、能看到的东西，我们都误以为它是实实在在的抓着不放，这个是我们痛苦的来源。因为之前前一到四品我们讲过了缘起性空的道理。凡是其实所有我们感觉感知里面的东西啊，不管是你看得到的，你的眼耳鼻舌身啊，能够触摸到的，能够感觉到的，能够闻得到的，能够听得到的，都是原生虚妄的，但是你抓着不放。 And meanwhile 它真正存在的东西是它的本性，是它的清净的那个佛性，是它的那个法性。有情的我们说佛性吗？没有情的说法性，它的法性，它的本性，那个东西才是实在的。那个东西因为听不到、听不到、摸不着、看不见、感觉不到，你以为它不在。所以《心经》里面讲得很好，他说其实你痛苦的来源，你是误把虚妄当真实，但真实的东西你就根本都不知道它存在，然后你也忽略了它。所以这个东西要是我们要那个拨乱反正的地方。好啦，那你现在有这个概念之后，再提醒一点，因为你们没有上过我的心经课，那有上过心经课再上金刚经的课呢，会对于什么是我执、什么是法执那个概念会更清楚。那我们现在稍微花两分钟解释一下观世音菩萨。你看啊，在金刚心经里面，舍利佛啊，他问观世音菩萨怎么样能够证得究竟的涅槃啊，也就是问他怎么样能够终最终啊最圆满的去最圆满的离苦得乐，就是一个无缘的离苦得乐。观世音菩萨跟他讲两个法门啊，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其实蛮重要，因为第六章的大三空啊，就是大三空的状态，就是明心见性的状态，是要 based on 这边这个 knowledge。 那观世音菩萨就跟他讲啊，无论人苦啊，是搞错两件事情，所以你呢要证得那两件事情。那两件事情证得了以后啊，哎，你就看到真相了。你看到真相之后你就解脱了。哪两件事情？第一件事情，他跟舍利弗讲，他跟舍利弗讲说，你一定要证得诸法皆空。诸法皆空是哪几个字？色即空，空即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他说你一定要去搞清楚这件事情哦，他跟舍利弗讲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所以五蕴啊都是空的。五蕴是什么？五蕴就是我们人，我们不是佛家讲我们所有的个体啊，所有的有情的个体，不管是人啊、隔壁的狗啊、后面的猫啊，全部都是，还有爬虫类也一样，蟑螂、蚊子、蚂蚁，我们都是五蕴造成的。哎，你说蚊子有没有五蕴？它也有啊，只是它的五蕴里面想，它脑子里面想的事情，它业力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啊。但是还是五蕴造成的，拿五蕴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好了，那我们的问题，以为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好实在哦，我以为我心里所想的事情都是对的，都是真的，那你就糟糕了，你就变成五蕴至圣了。你以为五蕴合合而成的这个色身啊，这个心理啊，你的 mindset 是真的。他说这是你第一个苦啊，是最苦。这个苦啊，是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永远没有办法解脱的那个苦。要修行啊，第一个就是要断掉你以为五蕴合合的身体是真实的。那我们又给了一个名词，什么名词呢？叫做我执。这个就叫我执。好了，那如果你能够断掉我执的话，哎，那你很棒哦，恭喜你能够出六道轮回了。好了，那你出六道轮回以后，你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，观世音菩萨帮他讲，跟那个舍利弗讲说，你这样不够哦，你还要再做一件事情。哪一件事情呢？诸法空相，原来所有的法呀、啊、都是空的。不光是我这个身体是空的，我外面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空的。不但是我的身体是空的，我所处的境界是空的，其他的法也是空的。你说哎，那个法跟境界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个我身体都断掉的所有执念 判断掉了出六道轮回，那怎么还会陷入有还有法身这个东西没破吗？是啊，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一直有重复啊，法并不是佛法而已啊，佛法是法的一种，任何对于你存在的东西都是法，所有的概念，所有的价值观，你认为的是非黑白都是法。随便举个例子好了，然后每一个，然后我们说万法由心造啊，对于你所存在的法，其实都是你的心啊，你的内心，你的这个 karma， 你的这个受想想形式，后面那个形式两个所造成的。那你说，哎，那我的法跟其他人法真的不一样吗？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们这一群人的法大概差不多都一样，因为我们大概有类似的共业啊。我们这一群人实在背景太相像了啊，那我们的法基本上差不多。哎，你跟那个隔壁的小狗啊，你们两个的万法肯定不一样。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有佛法，佛法是一种法。哎，我们相信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一种法哦，我们知道有这个修行，修行是一个法哦。那对于你刚刚你养了隔壁的小狗，或你家就是他就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坐你旁边，对他来讲佛法不存在，修行也不存在，对他来讲这个六道轮回他也不存在，他可能想一些其他的事情不知道的哦。但是对他来讲什么东西存在呢？哎，主人存在。要对主人忠实存在，要服从，这些概念是存在的。那你说爱国，有问爱国啊？我他存不存在？他可能不存在。那同样是人，也有人存在或不存在哦。对于可能有一些蛮荒的部落，可能非洲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六道轮回是什么。那对于他来讲，六道轮回不存在。所以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万法的万法，诸法皆空这个法，就是说任何对于你存在的事项，这个东西是由业力形成的，是由你的心所造就出来的。所以啊，他要你观世音菩萨跟你讲，要证得两件事，一个是无蕴皆空，一个是诸法皆空啊，诸法空相，性空，那个虚相，那相是虚妄的，本性是空的，空寂的。他要你证得这两件事情，无蕴皆空，诸法空相。好，那这两个事情，当你诸法空相，这是什么？你以为有六道轮回，你执着的佛法，我执着，我一定要修行，我不能放掉佛法，我不能够，比如有些人脱离六道轮回，像阿罗汉啊，我绝对不能再回到六道轮回了。那一种就是执着在六道轮回，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。举凡只要你还认为这个法这个身体在，它就是执着，所以这个身体的执着叫我执啊，你觉得我好真实啊，我的想法我的身体，那个法是什么呢？叫做法执，那个是诸法空相。诸法原来以为都在，都是真实，六道轮回在，我不可以回去啊，我绝对不能再回六道轮回了，我绝对不能放掉佛法，我到死的那一刻我都要手拿了一本佛经，我不能放掉佛法。那你对执着法佛法的执着，你对解脱的执着，任何的执着就叫做法执。所以我执比较容易破，法执比较难。那么你破了我执，就脱了就解脱了，脱离六道轮回了。但是呢，你还没有脱放掉法执，法执你也要放掉，法执你也断掉之后，哇，那真是，然后你还能再断掉一品无明，就已经进行。明心见性就算见性成佛了，只是我们现在这个讲的这个佛啊，还不算是圆满究竟佛，是发生大事，但是他永不退转，永不退转，就是他这已经是佛，明心见性已经绝了。只是如果我们说啊，那绝了到底有什么分别啊？我们那天发了两张图给你们啊，一张是讲大三空，另外一个啊就是在讲到底破了什么烦恼，什么无明啊，我可以到什么位置？那么大家需要有概念，那我们慢慢讲啊。你先有了这样子的概念以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回到第五章，就讲见相能不能见性。所以呢，他所讲的那个相啊，是说你呀、啊，觉得我们旁边的你自己的身体，他这边的相啊，其实说你觉得你自己。 的身体啊，所有外面你所处的境界，你所认知的一切，全部都是这么的真实。你执着的它，觉得它是真实的。有的你好想要，有的你不想要。那不管是想要或者不想要，都是因为你觉得它真实嘛，才造成你的痛苦嘛。想要的拿不到，不想要的啊，拼命来，好啦，那造成你痛苦的来源。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的物品开始或正一个《金刚经》前半所讲的想，就是你的身体外面的境界。所有存在的事情，诸法万法。那他说啊，你现在感觉这些东西这么的真实，你觉得它是真实的，但另一方面你又想要理性见性啊，那这两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冲突？到底能不能算是有冲突的？应该这样讲吧。那你觉得东西这个东西真实，你只要是有执着，他其实告诉你的是说，只要你执着，你抓着不放。那你不可能明心见性。所谓明心见性是什么意思？明心见性不是我眼睛见到的那个性啊，我的本性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说我原本就具足的那个清净性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嘛，我原本就具足的佛性，我原本就具足的那个如来藏，原本就具足的那个清净本性。本来啊，是被我的外面啊，被的我以前旧往啊，以往所这个抓着不放的贪嗔痴啊，这些所有的烦恼被罩住了。如果我继续抓着不放，那肯定没办法明心见性嘛，因为我的清净心还是被这些东西包着。但是如果我一样，我好好修行，我一样把这些烦恼都断掉了，把这些执着都断掉了，一心清净，哦，那当然你的那个外面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拔开啦，那你的明心见性啦，原来的清净心就现起了，它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你会说话，那我是跑到一个山洞躲起来算了，旁边没有人，没有声音，我坐在那里，哎，那我容易明心见性。它并不是这个意思哦，这个东西啊，你可能就找到断灭相去了。因为境界啊，我们的身体啊，跟这个境界是不可能断灭的，因为你缘分已经走到这个点，我们之前所造的业力。不管是好的业力、坏的业力，但是都是六道轮回的业力。总之就是让你在这六道轮回的运行线，所以你必须 face the fact， 你要知道说，哦，我今天已经显现了，这个因缘成熟了，所以我必须非常认真、很努力的把我这一生过完，把我这个角色扮演好。但是呢，你内心是清楚的，这所有的东西都是黄粱一梦啊，昙花一现。你绝对不能抓着不放，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的期望。所谓期望就是说我怎么样都好，我今天过得好当然好，今天过得不好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因为好跟不好它中间的本质是相同的，它都是那黄粱一梦啊。在梦境里面没有所谓的，你可能里面做了一个美梦，中了乐透，你有可能梦到自己在踩到一坨狗屎，或者被人追杀，吓得要死，考试 miss 掉那个考试的时间。但是不管你是开心是快乐，还是痛苦害怕，你都在梦里面啊。你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从那梦里醒来啊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你啊，必须好好努力的过生活，但是不能对你的生活或你的人生的下一步有任何的执着，或者我一定要怎么样。你就是很开心的，很正面的去随缘过某一天。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嘛，佛陀为什么《金刚经》他从这么浅显白话的日常生活开始，整个这么伟大的一部巨作，竟然从起脚要饭吃饭坐在那里一天的日常生活开始，他就是要告诉你，其实佛法就在日常生活之中，你要以一颗平常的心去认真过好天，那你的心永远处于如如不动这个金刚的这个金刚般若的境界。但是你的身体，因为你已经显相了，因为因缘具足了，你就认真去过每一天。这个才是告诉你，这个境界啊，就是所谓性相一如的境界。你不是执着于相，你不是哇被外境拽着团团转，然后每天 不是断念，哇，说那我到山洞里好了，那我自杀好了，我死了好了，我什么都不做了，因为这些都是空的嘛。那你搞错了，他的意思，所谓这个相啊，有两种哦，一种是有的相，一种是空的相。你是必须空跟有两边都不能执着，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相就是有哦，不一定啊。第一层是有，到后来是空，所以他真正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能执着你有，你也不可以去执着空，或者我们说断灭掉啊、哦，每天不做事情到山洞里面或者自杀死掉了，那根本不对的，搞错了。他告诉你是两边，你都不能执着，真的是就是随缘，是中庸。那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啊，你就有办法见性了，那你真正就能够看到所有的东西，那个还有我们讲的那个见，我们之前有听过，不是你眼睛看见啊，是你能够体悟到，你能够感觉到，就像你看到一个人，你有能力去看到他的灵魂，你能够感觉到他内心深处，他灵魂的深处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，哪有办法感觉到对方的灵魂？所以佛啊，见众生都是佛，但众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的是你的佛性嘛。但众生看佛啊，都是众生，因为他看到是你的相啊。佛要变成一只蟑螂，众生就说：“哎，你看他是蟑螂。”他不会说你是一个佛。所以啊，这就是性跟相中间的问题。一定要能够把对于那个外相外境的执着啊，先给放到一边，你才有能力真正解脱，你就是净性。所以呢，佛陀啊就问须菩提啊，他说：“云何啊，可以身相见如来佛？可不可以身相？这边的身相啊，就是指所有的相，就是指外相，并不是指这个。你可以说有一些人比较粗浅的解释是说，哎呀，看到了佛的身体啊，看到了佛的这个应化身啊，是不是就可以见到了这个佛啊？”有很多地方的网上面书上面是这样写，其实写的不是很到位啊。这一边第五章的这个身相，因为往后的《金刚经》有好多地方讲身相，每个地方身相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地方所讲的身相就是一般的相，就是这个相，其实你把它改成可以相见性否，这边的身相就是指所有相。没有特别指佛的相，也没有指人的相，就是所有的相，所有的法相，你所能够认知所有的法相，所有的境界，你的身体，就是这个身相的意思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可以身相见如来佛，我们讲过了，金刚经如果有地方你没动梦懂，你就糟糕了，一定学不好。如来跟佛的分别，如来啊，我之前讲过了，指的是性，佛性。那么佛的法性，佛或者是佛性，而佛这个字呢，指的是佛的应化身，或者是佛的报身，是指他的身相。所以如来是性，佛是相，这个搞不清楚就完蛋了，金刚经全部乱套了。那么在第五品这边呢，他就须菩提，他问他与意云何，可以身相见如来佛，这句好重要啊。从头到尾前面十六品都是在讨论可以身相见如来佛，是不是见相就能够见性啊？那么须菩提答案很好玩的、哦、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以姜味浓的居士啊，他所讲的叫做双明，双是天下无双的双，明是说明的明，就是说他这是一语双关啊。他说不也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，这是一般人来讲啊，不可以世尊见相不能见性啊，不可以身相见如来，就是你见相不是能够见相就能见性的哦。但是这个地方啊，是指一般人来说，一般人是这样回答的。但事实上有另外一般人呢，有另外一帮人，一般的人跟另外一帮的人，那些人啊不能这样回答。有一些人他已经放下对身相的执着，对外相的执着，他已断我执的这一群人，那他见相是可以见性的。所谓见相是可以见性，就是说他在这五光十色的这个娑婆世界里面，他都看到了这些相，他就处在这个境界， 但并不会妨碍他明心见性，他的心是清净的，他信他的明心见性，他的清净心是显现的，这才是他真正的意思，并不是说你见了相就可以见到性，从相里面见性。他真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在这五光十色这个境界里面，你到底能不能见性？这境这么的真实，那你到底能不能见性？那有一些人不行，什么样的人？像我们这些人抓着不放，非常执着的。哎，抓着不放是有些是抓着有不放，还有一群人是阿罗汉，他抓着空不放，像那一种也都不能见性，他只是脱离六道轮回，无法见性。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见性？他也不执着有，他也不执着空，两边都不执着，任何东西都不执着，他连不执着这件事情也都不再执着了，这就是后面我们讲大三空，不但不执着我执，也不执着法执，最后啊，他是连我执法执不可以执着的这件事情也不再执着了。哇，这一群人明心见性，那他活在哪里都无所谓，他的色身在哪里也都无所谓，他有没有色身也都无所谓，他明心见性。最怕的就是你还有执着，只要有执着就是障碍，你就没有办法明心见性。他第五章讲的是这个意思。那后来啊，他说所谓何以故啊，你看到他好多语法都何以故，何以故就是在解释上面那一句话，故也世尊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，何以故，如来所说生相即非生相。那个金刚经啊，有句很有名的语法，即非是名，大家一定都知道。这个语法很深啊，我们在讲经，我们今天不讲，但我只要让你们知道，所谓即非就是说是从性上面来讲，是名呢是从相上面来讲，但事实上整个金刚经必须是即非是名才能是名，才是性相应。我们现在你看都是即非即非即非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还在金刚经的前面，还在学蛙式，那个在学脚要怎么提水啊，前后面还有其他的招式还没学到，所以这边就跟你讲说，你的蛙式你脚就好好踢，他就告诉你，你就先明白，因为如来啊，从体性上来讲，如来眼中啊，以性佛性来看呢、啊，所有的相都并不是真实的，都是虚妄的，所有的相都是人生的，所以都是起飞，所以起飞就是根本不是你眼睛啊所看到的那个东西，都是虚妄的。我告诉师父一样，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句话是上半的一个比句，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，他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人，金刚经上半是讲给谁听的，是那些才发心或者是还没有发心或才发心的修行人，那些人什么样状态？很执着于所有的相是真实的，所以金刚经是讲给这些人听的。那前半如果是讲给这些人听的话，他一定要先破解这个观念嘛，所以他告诉你来说有相皆是虚妄。但是你金刚经学到后面，你说哎不一样咯，他在十四品以后到十七品、十八品后面，他只是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实相。所以，因为你现在执着的有，他先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当你把这个你修行把这个点给打破了以后，他后面告诉你凡所有相，真正的是凡所有相皆是实相。之前没跟你讲真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前跟你讲真话，你听不懂，先诱导你。说哦，蛙式啊，蛙式就是这样踢腿啦，就学踢腿。结果学完踢腿之后，跟你讲，哎，蛙式其实不是踢腿啊，还要手要去拨啊，拨水。它是这样子的，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往前走。好啦，那这边都还算比较简单，重点在这里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你看啊，第五品到这边是结束嘛？你看一开始他须菩提先问。他问须菩提啊，前面讲了一大堆，所以他要考试须菩提，到底听懂了没啊？就他问须菩提说：“可以生相，可见如来，见相为人见性。”那须菩提说什么？哎呀，他说是老师啊，师尊就是老师啊。他说老师，见相不能见性，但是事实上他是相关于啊，不也师尊那个不也啊，可以当成唯唯诺诺，就是似是而非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因人而异。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是对于我们这群凡夫俗子说的， 还有对于另外一群人是修行的人说的，已经有所成就，他就说不，逗点，可以生下得见如来。所以这个答案是因人而异啊，每一个人所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趋菩提点，又多加了一句话就是了，如来所说生相即非生相，他告诉你，如来啊，体性上面真实的情况，那个生相的体性，以性的 perspective 来看啊，生相都是虚妄的。所以啊，你要看透这一点，那你现象就现性了。你如果没看透这一点，相就是相，性就是性，两件事情绝对不会是一件事情。所以见相见不到性，那佛就认可他说的话，是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但是凡在后面那一句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这个地方啊，如果只是你从第五章的学习来看的话，那很简单啦。诸相啊，你看诸就是所有的相啊，所以若见所有的相，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并不是真实的相，都是虚妄的，那你就见性了。你如果从最浅的这一层来解释这句话，这样是对的。这个是那个刚刚 Steve 所解释啊，如果你看到诸相都是虚妄的话，那你就见性了，其实这样是对的。但是这是洋葱的底层啊，再往里面一点啊，他要你看什么东西。真正在金刚经后半啊，相与非相啊，非相是什么？非相就是空嘛。空是什么？其实空是性啊。你要知道这个东西，到十四品你会知道，其实非相，非相就是空。那空啊，这个东西啊，他说如果啊，你见到了相与非相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你只见了诸相，你每天只能见到诸相，我们这一群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境界。若见诸相啊，你只能见到诸相，那你只着有，你每天看到相都是真实的嘛，那你着有。但是你如果只见非相，你每天看到东西都是空的，每一个东西都是空的，全部都是空的，那你就着空了。但只有能够见相与非相两个同时，你都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，它的状态，要见相与非相，那才是两边双融，就是有啊跟空啊，即有即空，这是我们大圣精神啊。你们现在听啊，可能有点迷糊，不过你不用担心。小圣跟大圣，它的功力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对于小圣来讲，有就是有，空就是空。我把有断掉之后，我就是空了，我出六道轮回了。但是这个境界不够高明啊。大圣啊，是有跟空是同时的，即有即空。小圣是有就不能空，空就不能有。大圣是空有同时，最后大圣最后面的境界，最厉害的境界是空有同时，诸法一如，没有一法不如，所有的相与非相根本都是同一件事情。所以啊，你如果能够见到诸相，相跟非相同时存在，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，那你就是两边双融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是无相无相。所以无相无相啊，大概要到十四品才会讲。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错误的概念，以为说有是真实的，我把有给砍断了，我就把它扔掉了，把它灭掉了，我就变成空。当然啦，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啊，他是教你这个概念，说哎，有其实是虚妄，你把它灭掉了。但到真正修行到最高境界到后面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有这件事情，根本就没有有这个概念，那你何必去灭它？有都不存在嘛。因为我们现在觉得有这件事情是存在，所以我要把它灭掉。那你能够把有这件事情灭掉，总比你抓着那个有啊，那个虚妄的有是因为其实我看怎么讲，这个有啊，其实本来所有东西都是虚妄的。但是你有的，因为你有了有这个概念，所以你想把它，我们希望现在修行是把它断掉。但事实上最高的境界连有这个东西根本都不存在，本来这些相就是虚妄，根本不存在，是你脑子以为它存在，所以你要把它断掉。到后来的时候，因为它从来不存在，根本不存在，你又何须去断它？ 所以到后来我们说三空啊，就是你有跟没有你都不用再介意了，何须断，因为它根本都没有存在过，你还会想要去断是因为你觉得它存在，所以你要把它断掉，那根本它告诉你其实不存在，有跟没有，像跟非像，根本是同一件事情，根本也都不存在，所以你很自在啊，有也好没有也好，其实见相也好见空也好根本都不存在，对你来讲一点都没有执着，完全不会bother你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境界，就见如来了，就见性。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你只抓着诸相，那你着有；你只抓着非相，你着空。他要你真正达到的境界是诸法一如，性相一如，没有一法不如啊。两边双融，空有两边其实是同时，就像清经里讲的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跟空是同一件事情啊，五蕴跟空是同一件事情，并不是你把五蕴断掉了以后，哎，就出来了一个空，不是这个意思哦，是说这所有的东西根本都是同一件事情，你也可以说这些东西根本都是虚妄。《金刚经》其实最后一句是难懂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才学到第五品，就要讲到后面这么深，是有一些难懂的。但是我还是先把这个概念点出来，因为这个概念才是真正悟到后面学到后面最高的境界。为什么会如如不动？如如不动就是跟你讲根本没有起心动念。没有起心动念是什么？就是你没有有的念，你也没有空的念。这两个东西根本你不念了，所以这两个东西啊，你是不去除掉的，不需要去除掉的。你不管你在娑婆世界，你在十方法界，你在一真法界，通通都一样。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讲，完全不执着、不障碍，你根本是自在。那这个啊，这个状态其实真的是禅宗或佛家我们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这是第五品所讲的。但是在现在这个。在现在这个点，如果啊，你能够先了解说，诸相非相，所有的相啊都是虚妄的，那你就见性。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这一点，哎，其实也已经很好。我们刚讲的第二点，以后慢慢再谈，哎，最后你都会明白到。那么，第五章的重点是什么？你一定要知道，如来啊是讲体性，那这边的身相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讲的是佛的变化身或报身，那这样子。实在是《金刚经》念的这么个一个这个这么一个叫什么讲一个至高的般若智慧，那我们就没有真的好好的学好，因为我们实在是理解的太皮毛了，以至于结果那个般若智慧拿不到啊，所以这几个重点啊要学会。我们继续接着讲第六品啊，我们把第五、第六品先讲完之后，我们比对一下，我们就开始问问题。好了，那第五品、第六品其实就是承接的第五品。那佛陀讲了这么多啊，须菩提就问佛了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这个我们现在这一些人啊，这个听到你在这边跟我们讲经说法没什么问题啊，大家都听懂了，因为有你的这个加持护持之下，那所有的人其实，在正法时代，尤其是佛在佛旁边的弟子或佛出生以后。”大概前面五百年啊，基本上解脱的大有人在，真的是好多修行人就成佛了，觉性就出来，明心见性了，很多的成就者，大成就者。那么但是啊，他说五百年以后啊，所以五百年以后，他是有的地方是讲五百年，有的地方呢是讲五个五百年。总之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再是正法时期。因为我们讲佛有分成三段嘛，这个整个释迦牟尼佛的佛运有12000年啊，前面1000年是正法时期，中间1000年是相法时期，正是正确的正，就是正就日正当中的正嘛，相呢是有点像但不是很正啊，那所以有人家说正红色嘛，对，那那个相是有点像，可是还像样，还像个样子，但是已经不是正法了。等到我们现在那什么后面的那一万年是末法时期啊，群魔乱舞啊，那么佛运啊整个有12000年，我 记得我第一次上课大概就有提过，那么整个佛律灭了以后啊，大概有好像不知道什么50几亿年、56亿年还是几十亿年啊，是没有任何佛法存在，一直要等到下一次那个弥勒菩萨成佛在世间的时候啊，才会再度闻到佛法。那么所以须菩提担心啊，他说那佛如来灭后，这边的如来也就是说佛性灭了以后啊，那佛灭了嘛，那佛性也灭了，那500年以后，哇，那这以后这些人真的听到金刚经还能相信吗？他有一个大疑问哦，他说哇，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性佛，哇，是真的能相信啊？那佛就告诉须菩提，他说你不用担心啦，那个如来灭后啊，那个如或者佛灭了以后啊，后代啊，就也就是说佛法的末世啊，不管是500、1000、10000年啊，他说都还是有持戒修复的人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师。其实这个地方很重要，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啊？他说是持戒修复。持戒修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断恶修善。持戒吗？所谓持戒就是当然你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不会做啊。那我们之前有说，我们一般我们不是出家人，守那十戒，十个戒律就好了，身口意，对吧？身啊，你不要杀生，不要邪淫，不要偷盗；口呢，你不要以语妄语两舌，其语妄语两舌恶口啊；意呢，你不要贪嗔痴。那当然，可能僧人有僧人的戒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戒，但是你都是持戒，至少你绝对不伤害众生。你不敢讲你有利益众生，但你至少不伤害众生。那下一步是什么？是修福。哇，你不但不伤害众生，你还利益众生。修福那一定是利益众生，绝对不是利益自己啊，利益自己不叫修福啊。你一定是做了不伤害众生，而且能够利益众生。一直有这一群人啊，是这样子的一群人，那他听到真金刚经啊，肯定是有信心的，而且是很生清心生清净信心，而且能够照着金刚经的去做。但是啊，后面这句他告诉你，这一群人绝对不是一世两世三世四世众善人，他啊是从以前无始以来不知道几千万亿不停的在修行，不停的在修复。你可能会问说，哇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夸张啊？有那么严重吗？这金刚经不错啊，我一看就相信啊，而且我有兴趣啊，也听得懂啊。其实事实上真的不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的确有认得一个比较重的，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先生，那么他曾经啊是就是我们那个朋友很有意思，他之前加一个先生，是就是有 criminal 的 record 坐过牢的。他曾经请我去帮助他先生，那个先生啊，那他我就帮他看啊，哦，这些业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那这个业力啊，很好玩，我跟他讲说你要念金刚经啊，还要念某一个经文什么什么的。结果过了几天啊，他跟我讲啊，他说他没有办法念金刚经，他说他只要念金刚经啊，一坐在那边拿起经文啊，就像发疯一样，头很痛啊，要发狂啊，旁边好像有人叫他就不准念了，晚上做噩梦。真的有这种情况，业力太深的时候，你的冤亲债主都不想放过你，叫你不要念金刚经，因为金刚经的正量太大了，金刚念金刚经搞通了以后真的可以得解脱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欢喜金刚经，相信金刚经，或者看到金刚经不排斥。我跟你讲，这已经是宋世多少世的修行的因缘的善果所得到的结果。很多人是胡言不信啊，看到了就骂人，心生狂乱是真的。所以金刚经它上面没乱写，真的是看到金刚经心生狐疑心生狂乱的人好多。所以我都跟他讲说，其实啊，我灭了以后啊，500年也好，1000年也好，还是有人，什么样的人呢？持戒修福的人，这群人累世持戒修福，累世啊积善因得善果，所以他们这一群人为智商聚乃至一念生净性者，这个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清净心。 完全没有杂念，并不是所谓尽信，不是说哦我全相信了，那个解释太浅了。这个尽信是说我真是一心清净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杂念，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欲求跟想法，我真的就信。我们这一群人都不是哦，那想说哎。我自己啊，我讲我自己好了，我想说我念金刚经会不会有好报啊，那我这个多念一点，多学一点，多教一点，是不是能够有好报啊，那菩萨会不会怜悯我，觉得我以前做的恶业可以抵消，那我可不可以运气好一点，我真的心里还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，那这种都不是尽信。我不知道你们的状态是怎么样，但是我的其实我都不算尽信的，我都还有所求，虽然我知道这是该做的事，本来就该做的事情，不管我的所求以后能不能够能够得到回应，我都不会后悔我做的这些事情，至少我有到了这个点。那有一些人是说哎呀我后来没好报，钱气死我了，我被骗浪费时间，那我如果我自己本人的话，我觉得我已经是 beyond 那个 stage， 我至少说我心里还是有点小小的想法，我希望能够借此多消一点业力啊，那么一些坏恶报呢就不要显现了，这是我的想，这是我的希望了。但是万一我的恶报还是显现，我并不会后悔我做的这件事情，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该做的事情。但是这一群人呢，到了佛法牧师他还是尽信的这一群人，那他的层次是比我们高的，他是一念尽信了，他没有在想任何事情，他也没有所求啊，他真的相信而且他照做。那他说这一群人呢，是诸众生啊，得如是无量福德。那那个福德是无量的福德，而且啊，这一群人很多啊，都已经是那个叫做倒驾慈航，是吧？倒驾慈航没讲错吧？那都已经是早都脱离六道轮回，他都再回来，回来救苦救难。你说，哎，为什么又回来救苦救难？我跟你讲那个概念啊，就好比你在做梦啊，在梦里面，在那个噩梦啊，哇，你在里面吓得要死，想要醒又醒不了。哎，你旁边的人推你啊，推不进，怎么推也推不醒啊，看到你很痛苦。那你旁边那个人很慈悲啊，他就跑到你的梦境里面去，在梦境里面跟你讲说你要醒啊，你要醒来啊，这是在做梦啊。可是你在梦境里面不见得相信他讲的话哦。其实哦，这整个概念有点像这样子，那个在梦境里面就六道轮回，那菩萨这边推我们推不醒啊，他没办法，他只好睡下跑到我们的梦境里面去叫醒我们啊，跟你讲说哎，现在做梦啊，但是在梦境里面的你未必相信在做梦啊，或者他呢你相信你在做梦，你说可是我醒不了，他就在里面带着你，让你怎么样跟他一起醒过来，其实是这个概念。那那一群人啊，生一念生尽性，很多其实都是一些大的修行人又回过头来。好，那 重点在后面那一句啊，佛说何以故啊，为什么这一群人竟然能够在佛法末世，他能够一念啊，一听啊，听了就生尽性啊，完全只有一念，他没有第二念啊，那个就是已经是明心见性了。你知道一念啊，我们就是说不怕念起啊，只怕觉迟。如果你生一念，那一念是 OK 的哦，但是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停在那一念上面，你会继续就会开始研发就是引发出第二念、第三念、第四念，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，一念是正念的，不无念的，其实无念是正念，你有一念也 OK 啊，你停在那一念上没事的，但是就怕你停不住。所以啊，佛说啊，这一群人后面重点在这里，无父他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我人众生寿者相，我们就用我相来代替其实就可以了。因为之前讲过了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其实是从我相出来的，所以如果你这句话把它剪短以后，是不是它已经没有我相，没有我相，没有法相，没有非法相，这边就来了。你说哦，没有我相，没有法相，没有非法相，那么你再用另外一个比较，这就是三空的概念了。我相无我相就是没有我执了，无法相呢就是没有了法执，没有非法相，非法是空嘛，所以是不着有，不着法，不着我相，不着法相，不着空相。所以啊，你就把我的，因为我的手机没办法动，我你们把那张那个我 是有发一张给你们，你们看得到吗？有没有办法进到那一张里面？那我没办法哎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就是他我有写说上， 哎，看得到， 可以看得到。好，那反正那个图片在我脑子里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我是托大家，我没办法，是没办法到那个里面去。 好， 没关系。 左上角有一个箭头，小小的箭头，你那个点一下的话，就会回到。 有。 对，好。那你看啊、哦，我们把那个图拿出来，你看看哦，第一个是不是左边最左边是不是无我相，就是这里。无父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就以我相来代替就好了。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头讲的我执啊，执着这五蕴这个和合的身体是真实的，或者甚至外面的境界都是真实的，因为你有身体才会，你对象是境界嘛，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。那这个地方啊，就叫我执。那你把我执断掉的话，就没有我相，那你就出六道轮回了。那你再看第二个是法相。法相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刚刚讲，对你来讲，所有的一切价值观，所有一切的概念啊，六道轮回、佛法，离苦得乐，怎么样超越，甚至涅槃，往涅槃，我要渡彼岸，这些所有的概念其实也都是虚妄的。为什么？它是人生的，对我们来讲它存在。所以啊，他跟你讲说，你不但不能执着我跟这个这些境界，你连法都不能执着。他当然也是很语重心长的在指，你连对佛法都不能执着，连要对要涅槃，因为佛啊，在金刚经在下半部教我们什么？其实无众生可度啊，无佛法可说啊，无菩提可证啊，众生、菩萨、佛法，这个佛果，其实都是人生的，根本都不存在啊，都是虚妄的。你可千万不能够断了我执就停在那儿，你要连法执都断掉，否则你断了我执出六道轮回，你还是没办法到彼岸的，你就停在那里变阿罗汉了，那个不够啊。他说你要法执都要断掉啊，法执断掉以后，那么就其实我们有另外一张图，然后我们再回到那张另外一张图告诉你到了哪里。但是这个法执断掉啊，你会说哎呀，我执断掉了，我法执也断掉，太棒了，我执断掉就阿罗汉了，那法执断掉是菩萨，你看菩萨很厉害了，他我执断掉，法执也断，他也不执着，又六道轮回，因为对他来讲，六道轮回已经不是一个执着了，所以你看他倒驾慈航，他会回来啊。那个阿罗汉，他觉得六道轮回是很真实的，他觉得他很执着，他不能再回来了，所以他被他自己的障碍啊，他自己以为的那个空给障碍住了。所以他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，叫什么执着？法执。那菩萨力比较厉害，菩萨的功力高，他不被自己的境界所执着到，他不被阿罗汉以为的这个空啊所执着，他还是回流到的，回流他来讲他不怕，所以啊他两边游刃有余啊，他法执全破了，他可以处于这个有跟空，对他来讲其实他都不执着，两个执着都破了。但是你当你都破了这两个执着的时候，你还只是菩萨，你还没成佛。什么时候成佛？就是当你，因为菩萨还念想着我要断我执，我要断法执，所以我把我执法执都断掉。你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，但是还没成佛。我是什么境界？明心见性是什么境界？我执法执断掉都还没有明心见性哦，你要再多断一件事情。我执法执断掉，就是你在做梦已经快醒了，可是你还没醒，只要还没醒都还在那梦里面。我执法执都断掉了以后，你还得断一品无明。你说那一品无明是什么啊？无明有41品，你只要断掉一品你就明心见性。那你说那一品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告诉你我执法执都断掉的这个念头啊，你要断掉，因为你要断我执都要断法执，你还执着着我要断我执我要断法执的时候啊，或者说你还执着着我已经断我执我已经断法执的时候，你就又还有一点执着，你要把那个念头都断掉的话，那真是恭喜你已经见性了，见性就成佛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大悟初醒， 那你大梦初醒啊，你断了一品无名，你大梦初醒是什么感觉？哇，你刚从梦中醒来，睡眼惺忪，脑子不清，不还不是很清楚，但你真的醒了，你现在已经脱离那个梦境，你醒了。当你醒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你刚醒有点睡眼惺忪，到你洗完脸刷完牙，可以出去上学上班，可以开始做事情，那中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吧？那就是我们说，我们从这个断掉一品无名、二品、三品，一共占到41名，一品无名。一开始明心见性，到最后圆证啊，所以圆证是看到了你，就是全部清醒了。那中间是有一段过程的，很长啊。那么，圆证啊，我们讲说，刚开始睡眼惺忪，你去想，就好像你看到了初二的太阳，月亮初二，只有一丝丝的月光。但是呢，它还是月光，然后啊，这个月光越来越亮，越来越圆。等到你圆正佛的时候，就是你41品无名全部除掉之后，圆正了，哇，真的是究竟涅槃了，那不是开玩笑，究竟涅槃了，全部觉悟了，那个圆正佛了，那个是15的月光，所以这整个概念要有了。那他告诉你，所谓三空就是我空，我只丢掉了法空。空也空，这叫做穷空到底啊！有也不执着，空也不执着。那个空是什么空？这个空是哪个空呢？就是说，我要把我执法执都空掉的那个空啊，你也要把它空掉。那这时候就明心见性的，叫三空或者大三空或穷空到底，哎，没明心见性。好，那我再把另外一张图讲完，我们就要休息，开始换大家来讲。还有三局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讲了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图再拿出来哦，另外一个图，这个哦，我觉得你们留着，因为这个东西呢是外面我房间啊写的，其实乱七八糟一大堆，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哦，你们坐外面的网上面的就不要再看了。佛教哦，在最左边有一黑字哦，至少会告诉你佛教有哪一些佛位，我们都是以原教的教义来做定义，其实因为还有什么别教、通教啊，好多不同的教都不管那一些了，那一些的定义啊都比较松散，原教的定义是最严谨的，所以啊，我们修果位啊，像我们这些修大圣嘛，大圣你发心修大圣啊，就有这些果位，一共有10个10性位、10住位、10行位、10回向位、10地。那么到登地了就可以称菩萨了，但是也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反正是这个大圣，只要发心啊就是菩萨，也有人说只要发心就算菩萨，不过那都不重要了，这些也都是虚名虚相啊，只是说给你一些方便法，能让你在学习佛法时候稍微有一个依据啊。所以十地之后呢，就你看看10性10住10行10回向，10地就50个位阶了嘛，再加上等觉就是50第51位阶，等觉啊，就是他的名字也取得很好，就是相当于就 almost 等于已经觉悟了，等觉跟妙觉就究竟佛了。所以啊，那个这个是大圣的这个果位，那小圣呢，大家都知道一共4个果位。我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提啊？因为第九品啊就会告诉你小圣、大圣还有这些果位，第九品《金刚经》就在告诉你他们到底怎么回事。那么小圣前面三个，大家如果没有看《金刚经》，大家都可能就不知道是什么。但是阿罗汉每个人一定都听过，阿罗汉就是初六道轮回正得空性。但是他的那个空性是在哪里？我们看中间那个图啊，左边是迷啊，就是轮回。右边是觉，如果你只看啊，我们现在是处于那红色那个迷轮回的地方，那么你希望能够断掉我执全部断掉以后啊，或者我们说把你以为这个五蕴合的身体是真的，你现在要能够看破，知道五蕴皆空，如果你能够证悟观世音菩萨告诉你的五蕴皆空，你就证得阿罗汉了。如果你是修小圣啊，你就证得阿罗汉了。那像我们如果是修大圣的话，就7性位，那这不够嘛，你要往中间走，你要能够断法执，法执断了之后啊，就进入10性位。这个地方啊，你看你把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断掉了，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断了我相、断了法相。那么非法相在哪里？ 执法之后，来我们是不是说要再多断一品无名，在这个地方无名烦恼，那个有点反光，那个叫无名烦恼。无名烦恼有41品啊，是无名烦恼一共有41品，每断一品无名啊，就离清净，你就离就近佛更进一步。你把我执法执断掉之后，再断一品无名，只要再断一品无名，就是法身大事。法身大事就其实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就是成佛了。只是这边的佛是分正佛，还不是究竟佛。你要41品无名全断了以后，你就变成究竟佛了。他是这样做的，你不用把这个背下来。可是你有时候你看书看书，哎，看一看开始脑筋开始有点混淆了，或者是 confused， 哎，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这张图，哦，是这个样子。因为为什么要把这张图介绍给你们？因为你必须知道明心见性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明心见性就是我执法执断掉了，而且还多断一品无名。那一品无名就是告诉你，千万不要执着，我要断我执，我要断法执。那这样子三空的概念就介绍清楚了。那么后面呢，他就有讲啊，如果你心取相，不管你是取相也好，取法相也好，取非法相也好，都是诸我的众生受持。就是你取你心里面有我执，你也是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持相。你如果法执，你也是有我人、众生受持相或众生见。你就算取非法，就算着空，空也是一种执着，你还是一样执着。只要执着，执空也一样，还是我人、众生受持见。所以啊，他就告诉你后面那句话，应该也听好经常听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，就是你空啊有两边都不能住。不应取法，这个法哦，就是有，就是我们下面刚刚那个白人图所讲的我相或者是法相。你不应取法，因为那个我相其实也是法相其中一种，就是你不应取法，你也不应取非法，你不能着我执法执，也不能执空执。就是说你不能执空，你所以也就是不能着我相，不能着法相，不能着非法相，空有两边都不能着。你要把我相跟法相通通放掉以后，最后你连把我相法相都放掉的这一个念头你也要放掉。这就是不应取非，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的意思，就是三空。最后一句啊，很难啊。那个最后那一句有点难。他说啊，汝等比丘知我说法，如法理者啊，法上无子者，何况非法？如果只是从字面上来讲啊，那很简单，就是说，佛陀啊，经常是用那个小舟过河啊来比喻。我们现在是在生死轮回的此岸啊。那我们那个佛法就像一叶轻舟啊，它载着我们要渡过那个生死轮回的那个苦海啊，要到达究竟涅槃的彼岸啊。那么他就跟你讲，佛陀说，我经常就是用这个法喻啊，就是划船来比喻佛法。好，那佛陀很喜欢用这个隐喻。那么他就说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他到底原来在讲什么？比较浅的说法是说，这个一叶轻舟啊，这个佛法哦，就是这边所指的这个法。你用粗浅的想法来讲，就是说我到达对岸以后，我的船是不是就要扔掉了？你到达了对岸，你不可能再背着船嘛。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？我们的问题是说，我上了对岸，我们这一群人哦，找友，到了对岸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的船都不肯放。如果有一天你既然到了一个对岸，到了一个小岛，保证你船肯定不肯放。为什么？你会说，哎呀，万一我以后要用到怎么办？哎呀，万一我的万代子孙要用到怎么办？哎，不行，我要把它拿着，我要把它收好，我不能给人家，我不能放掉，我要拿着，这是以备不时之需啊。就是因为我们这群人有这个想法，这个妄念，或者说我们这个贪欲啊，即使自己已经用完了用够了，都还要抓着不放。就是这些贪欲啊，让我们根本连此岸都出不去，不要讲到彼岸了，你连那个过河的那个船都上不去。那有另外一群人呢，他说，哦，那没关系，我到了 群人是什么人呢？那群人是小社，他先抓了这个法，他到了对岸了、啊，他就要把那个，他才会把船放下。他比我们好，我们这群人是到了对岸，船都不放下来。他是到了对岸，他船会放下来。那这群人啊，但是他的问题在这里，他到了对岸，他船才会放下来。所以这一群人他是小圣，他的空啊跟有啊，他没有办法同时、啊。他有就是有，有要断掉之后才会空。那就是说你要到对岸之后，我船才愿意放掉。他那个层次不够高。大圣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啊？真的修到后面，我还没有到对岸，我就可以把船给放掉。你说还没到对岸，船放掉不淹死了？哎，你船不放掉，你就永远到不了对岸。你能够有信心，你能够够清净，你能够有够信心啊，又清净，又相信，有这个信心的情况之下，能够如果有需要。你连船都能放掉，你连佛法都能放掉的时候，你就到彼岸。这个东西啊，会需要稍微参悟一下。要到对岸啊，才能够把船放掉的人是永远到不了对岸。你还没有到对岸，有需要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弃船的。那这种人，当你弃船的同时啊，就。好，那我就从中间讲说啊，我们这一群人啊，肯定是到了对岸的船一定要带着，为什么？因为怕万一以后要用嘛，或者说怕万一我万代子孙不够要用的话，没有东西用。我们这群人真的就这样哎，你看我们银行有多少钱，有谁会愿意说隔壁已经有人没饭吃，我愿意拿给他？我这钱是以后养老用的。很多年后我可能需要用到，我子孙要用到，所以我现在隔壁虽然有人没饭吃，我不能给他。我们这群人真的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哦，根本就连渡河都没办法。但有一群人呢，是渡了河，他说我渡河啊，我到了对岸之后我就把船给放下。那群人啊叫做阿罗汉，但是啊，就是因为啊，他要到了对岸，他才肯把他的船放下。所以他永远到不了对岸。那你说阿罗汉会上了船，他到哪里？他到了中间某一个小岛。那那个小岛至少离开了我们现在的那个六道轮回的此岸，哎，那比较好。但是那小岛不是真正的那个究竟彼岸，他中间还差了一大段距离，他根本不是在那里。他以为他到了那边，他没到啊。他到中间一个小岛，那个小岛呢是比较清净的。但是经过了几万劫以后，两万大劫吧，还是四万大劫，他没有办法，他还是得重修，因为他的烦恼是辅助的，他不是转化成智慧。大圣的修行方法是转烦恼为菩提啊，小圣的修行方法是辅助烦恼，烦恼啊，辅助是一时的，你没办法永远解决问题。所以真正到对岸的是在船上就能够弃船的人。就是当他有需要，他连船都可以舍，他连船都可以舍掉的人，当你舍船的那个同时，当你证悟到这个道理，你舍船的同时，你就到对岸。你当你不能舍船的时候，你是永远到不了对岸。你舍船的那个 moment， 你就到对岸了。所以大圣啊，是空有同时啊，吉相就是吉相是抓着相，离相。吉相离相同时，那是大圣最厉害的地方。小圣是吉相离相不同时，他到了岸，他船才能够舍，所以那个境界他只能到中途道。大圣厉害的地方是吉相离相同时，空有两边同时，所有东西根本所有的东西都是同时的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如，万法一如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同一件事情。这个是最高境界，你到这个境界，你到对岸。那对岸就我们讲的究竟涅槃的彼岸对岸啊，此岸，对，那个究竟涅槃的彼岸，这个是我们讲大圣的精神。那这个东西啊，需要花一点时间，可能去猜一下，什么叫做划气船才能到彼岸呢、啊？那他当然他是告诉你说，简单的来讲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就是说佛法啊，需要的时候都应该要能够舍掉。那更何况那些不是佛法的东西，或者你把它推得更广一点，有啊，这种东西 这种执着都要放掉，连有都应该，任何的法你都要舍，更何况是空的。其实他的意思，整个第五第六章就是在告诉你，不能有任何一点执着，什么执着都不能有，空的执着不能有，有的执着也不能有，甚至说你空有都不能执着的这个执着也不能有，那这样子就对了。任何的执着就是障碍，就是烦恼，全部要扔光光。那至少你把我执、法执都扔光以后啊，我执扔掉了以后，断了我执是什么？初六道轮回。那么再断了法执，那这个时候啊，你就还没有明心见性。你断了法执之后，你还要再断一品无明，你至少要能够说我执、法执都要断掉的这个念头。也要断掉，这个时候你就明心见性。那这是我看今天七第八章不讲的，来不及了。我们第五第六章至少把它讲完了。我们先看看，大家要不要消化？先消化两分钟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先一定有问题啊！看看，尤其第这两品的，